县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遇险获救，因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17名任性的驴友每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那这个事件在媒体披露之后，部分网友提出了说，在罚款之外，还应该对涉事驴友收取救援的补偿。那对此，广西来宾市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驴友也是纳税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应当进行及时的救援。保护区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对其中的2名驴友是做了当场处罚，那其他人呢是通过口头打电话和书面形式来告知。而其中一名获救的驴友则表示说，只有他们几个公职人员接受罚款。对此，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表示，告知他们1星期接受处理，对于不缴纳的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这次救援都涉及了哪些人力物力呢？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了100多名民警和消防员，派出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医护人员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了80多台次的各种车辆冲锋舟，跋山涉水51个小时，直接经济支出是1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的相关费用。那么获救的驴友是否应该承担部分的救援费用呢？广西来宾市市委宣传部的一名负责人说，政府所实施的救援行动是应该的，救援费用也都应该由当地财政支出。当人民群众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不管付出多么大的经济代价，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救援。我们在救援前不能事先问驴友出不出这个救援费用，说如果不愿意出就不去救。那么对于网友所建议的这个救援费用由驴友出，他怎么看呢？这位负责人说，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可行性非常小，国家在这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没有法律依据。那驴友也是纳税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应当进行救援，不能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现在不少驴友是不走寻常路，进深山、穿老林，甚至闯入了禁止游客进入的一些无人区，最终把自己逼入险境，等待救援。那这些年，这个营救驴友也似乎成了很多大小长假，包括出游旺季的一个保留项目了。在2012年，2名驴友被困在灵山，当时动用了直升机参与救援。还有在2013年1月，有24名驴友被困在海南永乐岛，三沙市政府驻军、海警边防和附近船舶以及救援的船舶开展救援，这个救援工作油的花费是40多万。还有在2012年，以复旦大学为主的18名驴友在黄山没有开发的区域遇险，当地出动了230多人全力搜救，1名民警还在救援当中不幸牺牲。那有人就放狠话说，你有权利自己作死，但是你没有权利给别人添堵，驴友应该为自己的冒失买单。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有偿救援要是真的实行了的话，保不齐会被一些所谓土豪驴友将这个收费当作所谓的服务呼来唤去的，不但毫无警示作用，反而会徒增争议。那么据报道，在新疆去年出台了关于户外探险被救需要承担费用的规定，今年的8月份，新疆再次把这个费用问题加以明确了，特别提到如果在救援过程当中使用直升机的话，费用是每小时3万元。据报道，在美国目前已经有8个州通过了可以对那些疏忽或刻意违规驴友收费的这样一个法律。那在台湾2000年颁布了相关规定，在禁止进入地区遭受危险，相关部门应该就搜救所需费用向获救者请求支付，那包括所需要的加班费、差旅费，还有这个征调民间劳务所需的这个支出，还有租用救灾器材的费用等等。那么就相关的法律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妙蒙金律师。你好，妙律师。 您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对驴友的罚款啊，就是每人1000元，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它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它这儿有一个就是第34条，就是违反本条例规定，有这个以下3种情况的单位或者个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上5000以下的罚款。其中它这个列举的3种情形之二， 就是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的管理的。那么这个情况呢，显然就是符合咱们说到的这十几个驴友，他是没有经过批准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内，那么这个是可以处以罚款的。那么这个罚款的额度呢，按照这个法规的规定是100到5000元 。 那么现在等于是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罚款，还没有罚到，还没有按上限罚，但是最高是可以罚5000的。那么他现在是罚了1000。关于这个就是罚款的这个执行的话，因为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管理机构它有罚款的决定权，但是它没有这个强制执法权，它没有强制收缴这个罚款的权利。 现在很好几个网友还没有交这个钱， 没有交这个钱，但是呢只要正式的这个处罚决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他就应当去这个去履行，如果不履行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政府管理机构，他当他没有这个强制执法权的时候，他就只能请求法院的执行庭，由人民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力来保障这个行政罚款的这个最后的履行。那么当然了，咱们再多说一点，就是说这种罚款啊，包括什么这个也是有这种救济措施的，你要是不服的话，你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对这个进行这种就是抗辩吧。但是从这角度来说呢，就是他们这几个驴友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可能他即使是不管是行政诉讼还是这个复议啊，应该不会得到支持。他们确实这个处罚是合理合法的，没问题。 这个事件披露之后，除了罚款之外，网友们还在议论说，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啊，去救援，那个救援费是不是他们也应该补偿一点？那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的采访。 中国登山协会副秘书长邢立明对记者说：“ 像广西发这个事儿，他是保护区，是不应该去的，他们是偷偷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走迷路了。像这种救援呢，这成本除了这个人员的成本以外，要有大量的这种专业人员的成本。比如说专业人员的成本呢，一些装备器材要运输，当地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他得通过调动他周边的这个救援组织，那就发生一切的，比如说交通费、食宿费，那一个两个还不行，他可能要整支队伍。有的呢，就是这种志愿者不太费周折的，比如说很容易的，那么可能就不收取这种费用了。你像这个广西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人员很多，投入的这种人力啊、物力啊，确实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费用。 很少见到说被救援的人之后还要付费用这样的报道，被救援的人应不应该付一些成本费呢？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费用？ 我们也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按照这种游戏的规则，大家认可的这种可信度也好，或者这个游戏规则也好，应该是要出一些钱，但是出多少，这个钱最后落实到谁家，然后是给谁，实际来讲呢，这个费用远远要不可想象的。很简单，一次救援他动用了公安，动用了武警，动用了专业的救援队伍，用经济来衡量是衡量不出来的。一般的在我们国家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这些志愿者和这些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参与这些活动，动员了100人、200人这么一个庞大的队伍。如果他付的费用是交给谁，谁来收这个费用，现在没有明确。动员这么多的资源，一般都是政府嘛。那你说这个费用交给谁啊？比如说一个人要交5000块钱，这样的这费用交给谁，就没有下家。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是规定多少钱，还是根据难度系数，还是根据他的遇险的这种高，还是根据它这个整体的路线的长短，就很难把它定为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东西。有高山的、原始森林的、沼泽的，就很难把它判断成哪个需要多少钱，哪个定位说要罚款多少多少，这个很难定。基本我们现在这种山地救援啊，户外的爱好者来进行参与这些志愿者服务的，有难了大家一起去帮助的。所以说呢，有些钱呢，就是现在基本不是以个人名义去出，基本都是由政府来买单了。有一年在这个四姑娘山去救援，大批的专业队伍从北京出发，往返的机票，那么还有从拉萨出发也是往返的机票，到那地方的政府又派车要开进去，吃住行这方面基本都是政府去买单。那么在国外呢，他这个救援组织呢，他是有一种或者是基金，或者是有一种扶持的一个经费来支持他，对这些驴友们而不收取费用。 缺乏一个立法立规方面的规定， 这个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立法也好，或者是规矩也好，就很难有一个规定，有一个数字，这个很难定。 很难，确实很难定，因为这个地方将来肯定会有一些立法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规定跟踪，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被救人员会要交一些费用，这可能将来肯定会要往这方向去发展。我们中国这么广阔的户外运动的资源，救援地方太多了，那都是免费的话，包括这个救援组织它也需要一些成本一些经费，包括它采购的器材呀、装备呀，它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它将来一点点就做完了。 被救援者该不该承担一些救援的费用？记者也采访了几位户外达人。 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了。在我了解，中国就是空白，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一下，是因为现在每年每个月这种情况都在发生，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如果这个政策早出来，让就出去旅游的人多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那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承担的这个费用分成中高低不同的级别，每个级别根据它的这个出圈的范围，然后定下一个罚款的资金范围，就比如说是受伤啦、救回来啦，甚至人就没了，还要把尸体运下来，就这些都要定个级别来收费，我觉得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驴友被救援是应当承担部分救援费用的。首先，基本上全部的驴友他们都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应当对自己的外出露营或者探险的行为风险做出一定范围内的预测。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他们是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买单的。第二，让驴友承担部分的救援费用，会适当有效地减低驴友外出风险的发生率。毕竟他们在进入到一个陌生危险的地方，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会多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就是被救援的时候需要承担部分救援费用。 广西驴友进入不开放的保护区，因而出了险情，经多方抢救获救，最后被罚款1000元。我个人认为应该罚，不然以后人们都要贸然进入，会浪费很多社会资源，罚款就是敲响警钟。 首先，我觉得他们这个行为是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是应该受到处罚的。1000元的罚款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太少了，太轻微了，不足以震慑了。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民间的社会的这种有组织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户外活动相对的太少了。像我今年去参加的这个法国帕帕的骑行，1230公里，要求90小时之内完成，相当有难度的。但是法国那边组织的是特别的到位，线路规划以及各个补给点做的都是特别的好。如果中国也能多一些这样的活动的话，相信像这种任性的行为也会越来越少。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驴友救援费谁来买单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妙萌京律师。那妙律师，有评论说，无论驴友是不是违法，政府都应该有义务来进行救助，但是政府又不能为公民的这个违法行为买单。那现在说，该不该由驴友买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实际上法律依据并不是没有，但是呢缺乏一个机制性的这么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是谁造成的，那么他是不是有过错，如果有过错已经给别人造成了损失的情况下，任何谁造成了损，谁承担了损失，从民法的角度完全可以去索赔。但是现在问题是政府缺乏一个去索赔的机制。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刚才提到的故事里边讲到了，这个整个救援的费用是政府买了单。那政府财政买了单的话，原则上来说，谁出你这个整个救援是你出了钱，然后他是从法律上是有过错的。那么我政府应当以政府的名义就民事诉讼要求你进行赔偿。为什么？如果你是意外事件进行这个，我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意外事件这个费用应当是从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从财政里出没问题。但这不是意外事件，这是你的过错行为造成的。那么从民法上来说，过错你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角度，我就通过这个依据现行的这个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还有民法通则，我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诉讼的途径向这些。这个因为你有行政过错在先嘛， 对 吧？你而这些事实都已经明确的情况下，这个官司一定能打赢。但是现在政府没有一个机制去启动这个诉讼。 对。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应当尽快的去这个进行一个补救或者是一个这种立法。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这个我倒是觉得呢，就是对于这个救援的这个收费这个问题啊，我持的观点是说，因为我也看到这包括像海商法，咱们国家包括全世界的海商法都有一个海难救助的这么一个规定， 海难救助 的规定，我认为这个海难救助的规定它最大的核心点并不在于说是这个被救的人要买单，而是让所有有能力去救别人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说我去救了别人我可能有损失的情况下我找谁去要。那么如果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原则性的规定的情况下，那么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看到危险的时候都去救别人，这个实际上对人命是一种保障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救援立法呀，包括这方面呢，可以参考海商法这样的这种规定。那么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有些这种志愿的这种救援的机构，甚至可能是一种收费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就是拥有这个通用航空，对吧？它是一个经营性的公司， 专业性的救援机构， 对专业性的这种公司，它本身比如说它有直升飞机，它提供出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法律框架性的规定，最终我只要派直升飞机，我把人救出来了，那么救援得到了这个成果的情况下，我可以向谁进行这个费用的这个请求。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些机构来说，它就减少一个后顾之忧，就是因为毕竟他们是要付成本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救援、对于人命的保障，对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是更好的。所以我的观点认为，就是现行的法律中间呢，就是从实体上来说，向这些有过错的驴友进行这种索赔，没有法律的障碍。是程序上，作为政府来说，他财政上他付了这笔钱以后，他要向法院去证明，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公安人员的工资，比如说这个民间志愿组织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租用费用什么什么什么的，包括比如说器材的费用什么什么，这些都我都已经付过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钱我花了。那么是不是在这个程序中间，如果要是提出异议说有这个钱的花多了还是花少了，有评估机构啊，他完全可以有专业的机构对于整个这个费用到底是多还是少进行这种价值评估。就是从实体上现在没障碍。关键的障碍是政府如何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政府的这个刚才那个我看到那个听到这个包括您念的这个宣传部的这个干部，他说的他政府有义务，这一点错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政府当他把这个纳税人的钱花在了这些违法人的身上以后，实际上如果要是就直接嚣张了，有点不公平啊。我们是守法的人，我们交了钱，他违法，你还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时候政府应当是进行索赔。但这个事儿不应该是通过行政处罚或者什么这种方式，这个东西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是这个启动司法程序，那么你政府要做原告，或者某一个部门来做原告，或者很简单，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原告让谁来做？不一定是政府做。比如说政府的财政局说我啊，你们干这些事儿，我按照这个政府的内部规定，我已经把款拨掉了。拨掉了以后，但是我发现这笔款拨给了是一个违法行为进行救援。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我作为原告，你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律性的程序性的一个机制性的规定，谁来做原告？比如说财政局做原告，还是市政府来做原告？到法庭上是市长坐在原告席上，还是财政局长坐在原告席上？这个事儿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法理上来说，应当这笔钱是由这些违法了的人最终来承担。 那从这个法律层面，您对驴友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首先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呢，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儿啊，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干任何事儿，守法为先嘛。 包括旅游在内啊， 包括旅 守法 啊，对，就是你吐一口痰，你在墙上画写字儿，这都是违法。 包括这个你去了一些不让进的地区， 对，为什么不让你进？实际上是比如说是为了保障安全，而且还有一个保护自然环境。你去了以后可能并不危险，但是你去了以后，你是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的。为什么要设立保护区？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很脆弱。所以第一个，干任何事要守法；第二个，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计划和一个方案。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设计方案的过程中间，你就要考虑合法、违法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避险。那么这个这是刚才我听到有一个被采访的那个嘉宾说到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你就要为自己的安全 负责任。 不能造任何事情说出了问题以后，反正有政府来救我，反正有解放军的啊，有解放军的，就你会觉得好像 问题解放军不是你们家的保姆啊，你要先对自己这个负责，这样你才能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秩序才能保障，否则解放军还要干别的呢，天天就是你们这些出来玩的人出任性的驴友出了问题，你说这个就变成一种就是说这种不合理的这种 不公平 了，对对对， 所以说驴友在之前还要有一个理性的思维，就是对自己负责任， 没错， 谨慎，要考虑到过错和责任的关系是什么， 没错没错。 好，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河南电视台节目涉嫌歧视驻马店人被观众起诉了。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最近新京报报道说，因为电视的戏曲节目的内容涉嫌歧视驻马店的人，钟先生将制作与播出节目的河南电视台、央视国际以及搜狐网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三个被告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那近日海淀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钟先生起诉说，今年9月20号在河南电视台知名品牌栏目梨园春所制作的《雷响中国打金枝》节目当中，演员有这样的台词说，你别激我啊，你别惹我，我是河南驻马店的，驻马店人咋了，驻马店人很狂躁，狂躁我就动手，并且这个演员还配合了这个打人的动作，以侮辱驻马店人名誉的方式博取观众哄堂大笑。钟先生说，在短短2天时间，这个节目的点击量就达到了3000多万人次。如此台网互动，在全国范围内公开破坏了驻马店人的名誉，势必增强地域性歧视，引发地域仇视，造成极其恶劣和久远的影响，严重影响作为驻马店人的原告在职业和人际交往当中的形象。钟先生认为，被告行为严重损害了作为一名驻马店人的这个名誉。那他要求被告进行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抚慰金以及合理支出人民币10000元。钟先生对记者表示，他自己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也是土生土长的驻马店人，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说到自己原籍的时候，会遭到对方的调侃。那钟先生说，不管这个官司进展如何，都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诉讼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从而减少一些不礼貌的言语攻击。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关注有关地域性歧视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妙蒙京律师，你好妙律师。这个什么叫地域歧视？有过这样的案例吗？ 地域歧视实际上一直都存在。这个案例呀，可能这些年都时有发生。但是呢，被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就是所有的人啊，根深蒂固里就是说有一种这种就是说家乡情结。就是说会对自己的家乡比较自豪。那对某一些其他地方的呢，就会多少觉得跟我不一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心态本身并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社会心态。那但是话说回来呢，这个东西应该是源远流长了，可能都不是说近代这几十年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说所谓的地域歧视呢，我觉得可能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一种就是说对于信息不平衡和不对称情况下产生的一种误解。 但是呢，随着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是信息发达了以后，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故意的，就是他在信息相对平衡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一种心态，这种比较有一点这种就怎么说呢，不正常或者病态的这种社会心态造成的。所以这种地域歧视可能具象到了案件中间呢，就会变成一种侮辱。 哦， 就像这个节目中间本身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的这种情况，从这个就是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确实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某一个地区的或者是这样的人员构成的一种就是一种人格的这种侮辱了。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情况比较轻微啊，这个可能还不能上升到更严重的，比如说刑事啊，包括这方面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没法举例子，因为我一举例子，我也变成那什么了。 我记得我们深圳有一个，当时公安局就贴了一个大横幅，说的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这种字符，后来公安局道歉了。 对，这个必须要道歉，因为你是公权力机关，你凭什么说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贼呢？对吧？你这样等于是直接把帽子扣上去了，这样的是这肯定是不妥的。 那这种地域歧视可能发生在文学作品里面，文艺作品里面，也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往当中，比如说我通过一些语言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地域歧视了，都有可能。 对，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它不是像公众去散播这样的言论，或者是相对来说的话，那可能在几个人之间呢，这种解决起来还相对来说简单，而不会上升到比如说诉讼或者法律的这种角度。但是一旦在文艺作品中间的话呢，我认为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你是公开发表的， 这个3000多万点击率， 不光是这个，因为就是即使是你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剧场里给十几个人演， 也是 对公众发表了嘛，你发表的话就远远比只对一个人或者只对自己旁边的人去说了某一句话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所以对做构成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构成诽谤是不会有法律上的这种明确的障碍的。那么当然了，就是从这位先生去起诉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啊，就是因为这个是这种诽谤，实际上是构成一种侵权嘛，还是名誉权的一种侵权。那么侵权的救济的话呢，主要就是这个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然后赔偿损失，这是三项嘛。那么这个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当然了，这个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可能他要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和渠道，比如说是不是登报，还是也在网上做，还是用什么方式来公布他自己的这种赔礼道歉。当然赔偿损失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个明确的你的损失的依据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损失这块确实比较难去主张，因为你很难去量化这个损失。 对。那现在我明确就是说，这种在文学作品当中或者剧场里面演出，在公众场所这种情况，可能是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 对。 这个小范围没关系。 小就是在，如果是 个人对个人的问题不大， 不是问题不大。但是一旦是涉及发表了，不管你底下坐了多少观众，你是公开的去做这方面的这种节目的这种演出的情况下，它就涉及这个问题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呢，我想说的就是说，文学作品上关键问题在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或者说这种心态，不是这种创作的心态是不对的。就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说，讽刺没有问题，但是你更多的要提供给社会的是正能量，你可以去夸奖，你可以对我的自己的家乡很自豪，我可以夸我自己的家乡，这个没问题。你夸的比别的那些地方，你不夸别人，你光夸自己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在这过程中间你去贬低、减损，或者是这样的这种心态是不正确的。讽刺是有度的。那么必须要有这种明确的这个，比如说一些东西，然后还要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讽刺不是说可以去谩骂。这个是有区别的，批评、讽刺、谩骂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我们的文学创作者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你要给社会传递的是正能量，你讽刺也是为了传递正能量。而你现在这样的这种，就是我看到他这几句台词，我看不到任何正能量。 对。 所以这样的这种作品，你要受到这种就是说，这种民事上的这种受害者的追究，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作品的这种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这种行业机构，是不是对这样的行为也应当说句话？ 审查一下， 审查 或者 不是，我认为这个之前审查没必要，但是之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对他进行这种作品的这种提出批评、修改？你有专业的这种就是行业机构文联或者什么，或者是文化部门，对于这样的这种没有正能量，仅仅是这种通过这样的低俗的 这种 作品，要进行一些管理。 那像这个钟先生他个人可以代表这个驻马店人 他代表不了、 起诉你， 他是自己他自己是驻马店人， 对对对， 所以他本人可以代表他自己，但是、就所以他的主体资格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想代表别人、抱歉拿授权来， 这法律是不允许的。 法律是不允许的。